什么叫幸运？ 什么叫幸运？ 我觉得，就是去年你曾经以为走不出的日子，没想到，不知不觉中，也都熬了过来。人生本来就是在喜怒哀乐间走走停停，所以才叫无常。未来的365天，我不知道你我又会遇见什么，但是我晓得阳光那么好，别辜负今天。马上就到2018年的春节了，在这里王平给各位拜个早年，祝福大家在狗年旺旺旺。 在光阴浅吟低唱的深处，一些花朵般的往事在坠落，就像树木的树干一样坚持逼向天空，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然后发芽开花结果。光阴的故事，让往事文乐一起绽放。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每天这个时间到来的时候，我希望你可以暂时把工作和学习当中的那些烦心事暂时放一放，我们享受一个简单而又愉快的听歌时光。如果各位在听到我挑选的歌曲，包括我说到的这些话题，有什么样自己的感触，你都可以跟我一起来分享。记得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我们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今天这个小时，我想跟你把音乐关键人物锁定李碧华。节目开始跟你一起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叶倩文《焚心似火》。 焚心似火，让火烧真爱健康，人不顾身，让痴心去破破，黄土地里活我真挚爱的歌，情浓些 节目一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1990年叶倩文为电影《古今大战秦俑情》所配唱的主题曲。我每每听到这首歌，都会想起巩俐在这出戏里面所出演的角色冬儿。我觉得那个时期应该算是巩俐颜值最高峰的一个时候吧。影片里这首歌响起，冬儿一袭红衣冲进火海，那回头一笑让人至今难忘。这部电影的导演李晓东，主演除了巩俐之外还有张艺谋、于荣光，编剧李碧华。我觉得不论是小说还是这部电影，它都是充满着浪漫主义色彩的，也是我们看过的可能是最早的一部穿越剧。故事里郝天芳和冬儿也经历了三生三世的情缘，而这三生三世的情缘在最后所表达出来的是极其简单的，但是又非常隽永的一个话题——忠诚。忠诚究竟是一种对于信任的回报，还是对于一种信仰的执着？我想每一个人的答案可能都不太一样。历史书在评价岳飞这个民族英雄的时候，将忠诚定义为前者，而这部戏中的郝天放立誓为秦始皇世世代代守灵，他对于忠诚的解读是后者，是一个单纯的忠于君王、忠诚于爱情的男人的故事。这是一本很老的小说，电影距离今天也过去了20多年，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倒可以再把电影和小说再找出来看一看。想要在这个时间继续跟您一起来分享梅艳芳的这首《胭脂扣》。 岁月万种烟云字，挥尽千般心事，情像火灼般热，怎笑一生一世现做不像水向东逝去，痴心枉倾注，愿那天未曾遇。 张国荣共同主演的电影同名主题曲《胭脂扣》。当年哥哥在电影里可以说是风情万种，梅艳芳也是美到极致。电影里如梦如幻月，若即若离花，两个人53年的等待最后却化成了一句誓言，换作烟云字，费尽千般心思，负情是你的名字，错付千般相思，人间自有情痴，此恨无关风与月。今天在这个时间，我想提醒各位还没有来得及读至李碧华的一些小说的朋友，给你这样的一个建议吧，如果你想读一个干脆利落爽快轻盈，那你去读艺书；如果你想读一个迷离宿命警示灵动，那么你可以找李碧华来读。胭脂扣是李碧华的第一本小说，不过这本小说的文风真的跟艺书超像，后来慢慢的你再读他其他的文字，你才发现他慢慢的才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在他的书中不少话 都是相当稳准狠的切中要害，文字如刀般的凌冽，亦如冬日寒风般的消杀。读完心里面可能有一种无限的那种悲哀的感觉。有人说比起电影，文字还要略胜一筹，当然也有人表达说痴男怨女悲欢离合，那些文字不及电影。我前面特别强调说，《胭脂扣》是李碧华的第一本小说，也是我个人看的李碧华的第一本作品。我刚打开这本小说第一页的时候，我就蹦出了另外一个名字，亦舒。真的太像了，完全是姐妹花。但是等到我看完第二本故事的时候，潘金莲的前世今生，我就开始冷静下来，将这两个人做了一番比较，真的还是蛮有差异的。好，这个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潘金莲的《前世今生》这部电影的主演王祖贤所演唱的《与世隔绝》。 我选择绝对，你选择无悔，是爱是在都要去感觉，无所谓崩溃或残缺，只要自己做对。我只管爱你，你只管爱我，讨好谁都救不了心。 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今天我们的音乐关键人物是香港作家李碧华。我觉得提到他，我们就绕不开另外一部作品，对，《青蛇》。这个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来自于《青蛇》这部电影的原声大碟里面的一支音乐作品《人生如此》。这部《青蛇》可以说是华语电影当中的精品，而它的成功，我觉得至少有三成到五成这样的功劳源自于电影原声音乐，所以不得不佩服黄沾。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电影原声音乐大碟当中的《人生如此》，我们要回到小说当中来。小说的开场就有这样的一句话：“桥是断肠桥，塔是伤心塔。”可以说作家李碧华用了周星驰式的无厘头语言作为开篇，就轻易地将我们这些读者引到了缠绵悱恻的故事当中。白蛇与青蛇因为误吃了七情六欲丸，开始懂得了人类的感情，相继就爱上了美少年许仙。其实有人说这本书是写了两种人在路口的一种徘徊和抉择，许仙是平凡男人群体的缩影，小青被成功地塑造成了觉醒的女子典范。书中描写白蛇的语气是冷的，像她又凉又滑的蛇皮恰似金庸笔下的小龙女。当她遇到了爱情，义无反顾地舍弃自己千年道行时，她如同一只自焚的凤凰。在白蛇与许仙结为夫妻之后，青蛇对姐姐是又妒又恨，一度充当了第三者的角色。她面对许仙眼中永远流泻不出的迷茫和永远不知投放在哪儿的眷顾，意乱情迷了。但是还好，她比白蛇多了层冷静，也许是心头的愧疚吧。在最后，她终于迷途知返，走出了死巷，也彻底认清了许仙的面目。 别叹息，色是空，空是色，色变空啊，空变色，莫是莫的假，此刻不变色，是美色，主色声色，问谁可以不安心，朝 假，真的是相当妖娆的一段旋律，有一种百听不厌的感觉。每每听到这首歌，我都可以想起张曼玉在这部影片当中的妖娆。不过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我还是想跟你把话题拉回到今天音乐关键人物李碧华身上。如果你有看过李碧华的小说，你会发现在字里行间他是一个极其喜欢张爱玲的人，因为他也说过跟张爱玲极其相似的一段话。他说，每个男人都希望他生命中有两个女人，白蛇和青蛇，同期的，相间的，点缀在他荒芜的命运里。只是当他得到了白蛇，他渐渐的就成了朱门旁惨白的余晖，那青蛇却是树顶青翠欲滴爽脆瓜辣的嫩叶子。当他得到了青蛇，那青蛇就成了白子贵中嫩绿的山草药，而白蛇抬进了头，方见天际皑皑飘飞，柔情万缕，星雪花。李碧华接着又说，每个女人其实也希望自己的生命当中有两个男人，许仙和法海。是的，法海是那个用尽千方百计博他偶一欢心的惊奇神像，身世未侯，他稍加姿色，仰之弥高。而许仙是一一挽手，细细画眉的美少年，给你讲最好听的话来熨贴你的心灵。但是只因得到手了，他没有一句话说得准，没有一个动作是硬朗的。可是万一法海肯低眉顺眼呢？我想可能你又会嫌弃他刚强怠慢，不解温柔，枉费心机，难呐。来听流光飞舞。 半冷半暖秋天，云贴在你身边，静静看着流光飞舞，那风中一片片红叶，热心中一片绵绵，伴随在人笑眼浅浅，就让我像云中飘雪，用冰轻轻亲吻人脸，带出一抹一冷的缠绵。留人间多少爱，音符声牵 每个周末的早晨都期待着与电影音乐的邂逅，回忆一幕幕浮现，才知道这部电影一直感动着我。电影中的世界

然将你放在我心中，总是容易被往事打动，总是为了你心痛。 之后我就心心念念的想要去看李碧华的原著，因为我觉得那个角色那个故事真的是太棒了。我一直很想知道那样让人惊艳的故事，它到底在最初作者是用怎样的文字可以堆砌而成的。看完那些文字之后，你不得不去佩服这样的一个女作家。在我心目当中，她有奇绝的诡异的妖娆的想象力，写出来的文字如同娇艳的曼陀罗花，血红的栩栩如生，闪耀着令人惊叹的生命力。我相当喜欢他的文字，甚至喜欢他所创作出来的每一个故事。当然这期间除了这些精彩的电影之外，其实他在私底下还配合一些商业的这种要求，写了一些比较搞笑的或者惊悚的这种商业剧情。好，扯得有点远，我们继续回到霸王别姬身上来。其实霸王别姬这出戏里面有一个角色袁四爷说过一段话就已经点题了。他说，霸王与虞姬举手投足丝丝入扣，方能人戏相融。有道演员不动心，观众不动情，像段小楼心有旁骛你俩的戏码，倒像鸡别霸王不像霸王别姬啊。袁四爷口中的这个虞姬自然就是戏里的陈蝶衣了，但纵观全书，虞姬可不是只是一个陈蝶衣，我觉得菊仙也是。其实在这本小说《霸王别姬》里头，开篇就有这样的一句话，叫做婊子无情，戏子无义。而最重要的两个角色菊仙陈蝶衣，我觉得他两个人

他还获得了首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奖。看完这部影片，你真的不得不去佩服李碧华对人性真相的那份探究，总会让一般人汗颜心虚。我喜欢他，是喜爱极了他对什么是快乐美满人生的一种精辟阐述。因为他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七成饱三分醉，十足收获，过上等生活，付中等劳力，享下等情欲。看李碧华在幼僧里面的爱情缠绵在前世今生，其中有这样的一段文字，多少年后的回首，那女子艳若桃花依旧，我不成佛，不入山，不避世，还为人在红尘等待你的诱惑。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听能力迷离的王菲如何用歌声来演绎李碧华笔下缠绵千年的爱情轮回，含混的画面，离奇的情节，再加上精怪的配乐，如梦如幻，空灵诡异。这是王菲所演唱的《诱惑我》。世纪都看过《霸王别姬》《青蛇》《胭脂扣》，包括《幼僧》。可能那个时候，这些电影在放映的时候，我们都比较年轻，都处于那种追星盲目崇拜的这个年龄，所以只看了故事情节，只知道那些主角是什么样的大明星，梅艳芳、陈冲、张曼玉、王祖贤，却从来不问这个作品的出处。居然不知道这些家喻户晓的影片都是出自于这个奇情才女李碧华之笔。李碧华在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来简单的了解一下她的简历。